访四十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夜间有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关注以下内容。首先会跟大家一起关注到股市收评，沪指冲高回落，量能低迷，银行股助推大盘。另外也会关注到这个人民银行今天实现净投放590亿元。还有呢，北京市住建委在7天连续采取6招举措稳定房租。在今天的股市收评阶段，也将连线专家，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平先生，请他来为大家分析一下今天以及本周的股市走向，还有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的嘉宾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一聊以房养老靠谱还是不靠谱。在最后的财富四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一些案例的分析。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首先是股市收评，周五两市双双低开，沪指呢随后低位震荡运行，盘中银行券商股强势崛起，带动沪指冲高。截止收盘呢，沪指报2729.43点，涨幅0.18%，成交额1027亿元，深成指报8484.74点，跌幅是0.20%。创业板指报1450.09点，跌幅是0.37%。合计来看，沪指本周涨了2.27%。再从盘面上来看，银行、高送转、海南、水利、养殖业、物流等板块可以说是涨幅居前。燃料乙醇、煤炭、种植业与林业、5G、军工、白酒等板块可以说是跌幅居前。下面就这样的一个盘面的情况，连线北京股商首席投资顾问赵立平先生，请他来点评一下。赵先生您好。 哎，你好，好呀，晚上好呀。 这个本周可以说，虽然说是周五，这个大指数接收阳线，但是好像在整个盘面上来看，银行好像是一个关键词，我觉得是这样，您认同吗？ 我一直就强调这点，就是银行的重要性是不可这个替代的。那么第一，它权重最大， 这还是其次啊，最主要的，它还是这个证金呐、等等啊，这个代表了一定意义上代表国家队的动向。 嗯， 啊，那么国家队的动向这个窗口，你也可以揣摩到管理层的这个用意啊，是否这个认可啊，这个市场是否这个能够进来？因为我原来说过这个问题，我们这个市场二十来年了，确实啊，有过题材股，啊，这个创业板带队也好，题材股啊，这个发动行情，从而引发了这个大幅的这个反弹，或者是甚至于反转，这以前不止一次都有过，但是。我觉得在目前这个这个情况下，在这个世界这个经济形势不消停的状态下，我看一般的资金他不敢轻举妄动，这个小资金也带不起来，所以他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那么但是我个人发现，截止到目前为止，就是超跌了，有点反弹，有所脉冲。我们今天看有脉冲，真行啊，昨天有脉冲，它的脉冲就是50的脉冲，51050050，我就觉得现在是只守不攻啊，只是防守，防止这个进一步的下跌，这个守的意味非常浓，但是你说往上攻。带起一波行情，我觉得还没到时候，也没有这个迹象，所以就是护盘，当然这护盘也很重要了，你要不这么护，早就也就更得下台阶了。 没错， 所以这个护盘也是非常重要，那么这是我对这个银行，就是所以我最近一直在强调，你就看12只股，4大行，4大保险。还有4个中字头的基建，中国中车也算基建里边的话，如果是，就是中国交建、中国铁建、中国建筑，还有中国中车，为什么看这个？因为这个，你比如说这4个它放量了，大基建这个西部是精准滴灌也好，是补短板也好，昨天这个国务院常务会，李总理又强调这个，西部。是吧？这个所以说，这个基建要是这个也是一个后几个月啊，我们着力补短板的这么一个主要的这么一个板块。他们也放量了，他们又是中字头，况且你去查查这4个，刚才我说的这4个，2季度的没出来，你去看看 F10 股东研究。股东研究10大股东里边，这4个都是1季度就增仓的证金公司。那么1季度增仓了啊，那么就说明他们看中这个板块。那么2季度是否怎么样？现在还没有公布完中报，所以不得而知。但是从1季度这个可以看得出来，就是非常重视这个啊，也就是说，这个正宗的国家队出没的这几个股。所以要加以重视。那么这个我还是得说这个板块啊，这个板块下一周就是最后中报公布期了啊，在这个节骨眼，我们这周已经看得非常明显了，就是我不光是上周也非常明确，近期也一直超前的给大家提示，就是 5G 啊，这个软件 芯片， 这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这都是一伙儿的，都是子板块，都是 TMT 大科技，啊，你看这周能有持续性的，也就是他们了，今天5G是跌了点，但是那个这一周综合来讲，还是他们最牛，这我觉得。而且这是我唯一看好的板块，我们并没推荐，近期没推荐什么别的。原来中报的时候我还说那几个绩优股，你比如说钢铁啊、煤炭啊、水泥啊， 这个那工程机械啊，当时说过，但是中报快结束了，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节奏，注意这个变化，这个那么原来的所有的大部分涨高了的，包括我比较看好那什么45度角那些大消费的，因为它毕竟它也涨了，那你这个记差的是什么？这个尤其是8月30号之后啊，都公布完了之后，这些记差的这地雷也引爆了，预降的呀、这个亏损的也都公布了，但是它前期它可是连绵阴跌啊，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来的，所以中报这个时间点释放完毕之后，怎么说也该轮到他们反弹了，所以说前期的大消费的周期的绩优的蓝筹的恐怕相对来讲都要歇菜，现在主角要换位，换位换成什么？主线还是我说的这个，可能还会持续一两个月，就是 5G 芯片这类的。但是其他的，所有的，也不分行业了，也不分什么，过了30号之后，都有题材股的炒轮流炒作的这么一个周期来了。也可能也一两个月啊，超跌的啊，业绩释放都完了，全完了。可能都会轮弹，因为每个板块弹也弹不高，但是都有点机会弹，没有机会的就是前期涨高了的，还没跌到位的，那个，所以这个风水轮流转啊，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炒作节奏。 好的，谢谢您的连线，咱们下期节目再见。谢 谢。 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一起关注资讯。下面关注到的是汇率方面啊，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数据显示，北京时间下午的3点，美元对人民币参考汇率为 6.8824， 欧元对人民币参考汇率为 7.9657。今天呢，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下调343个基点，报 6.8710。另外，今天人民银行公告称，为对冲政府债券发行缴款、央行逆回购到期等因素的影响，加强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维护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将开展中期借贷便利 MLF 操作1490亿元，无逆回购操作，叠加900亿元到期逆回购，今天人民银行实现净投放590亿元。再来关注这个降电价，国家发改委日前印发了关于降低一般工商业目录电价有关事项的通知，针对目前8项降电价措施实施后尚未达到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10%的地区，再部署3项措施。那么专家预计呢，未来将会密集出台一系列降成本的政策。再来关注房租，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关北京房租价格大涨的消息可以说是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北京市住建委自上周五开始7天内连续采取6招举措稳定房价。一方面呢，约谈包括自如、蛋壳等在内的住房租赁企业负责人，明确3不得3严查。另外一方面呢，大力增加租赁房源供给，以此来缓解供需的矛盾。北京住建委在8月22号明确，西城、海淀、丰台3区新增5000套公租房配租的基础上，23号再次提出力争年底前再启动近1万套房源分配工作。另外呢，业内人士关于长租公寓爆仓比 P2P 爆雷更危险的警告言犹在耳，舆论对于谁推高了房租的讨论可以说也是激战正酣。日前呢，杭州的长租公寓运营企业鼎家科技宣布，因为经营不善出现资金链断裂，目前已经被安排进入破产清算程序。那么据了解呢，鼎家科技采用的正是近年来特别流行的拿房出租融资再拿房这样的一个模式快速发展，这种模式可以说在未来也将进一步引起业内的警惕。再来关注人们聚焦的这个拼多多平台，新电商平台拼多多日前发布双打行动阶段性说明， 平台呢已经强制关店1128家，下架商品近430万件，批量拦截疑似假冒商品链接超过45万条，可以说也是动静很大。再来关注这个中秋节的月饼啊，中秋月饼抢先上市，今年流行现烤。媒体调查发现，今年的月饼价格仍然主打亲民，礼盒装月饼的价格大概是在几十元到200元不等。那么部分的新式网红月饼可以说是争相在北京上市，比如网红的小龙虾月饼啊，现烤的京式翻毛红豆月饼，以及现烤的鲜肉月饼等。那现场烤制这个热乎乎刚出炉的月饼带回家，也现在成了一景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资讯部分，稍事休息，进一段片花，我们进入到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在今天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要跟大家一起关注怎样的一个话题呢？还是先播报一条资讯啊，就是日前银保监会发布了关于扩大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开展范围的通知，将以房养老保险由原来的试点城市扩大到全国开展。保险公司推进的这种以房养老是不是靠谱呢？今天就来聊一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培训师李鹏。李鹏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嗯，关于刚才发布的这样的一条通知，我觉得作为业内人士肯定对它解读是非常的详细以及具体，可以这么说吧。 嗯， 但其实作为老百姓来说哈，对于刚才发布的这条通知应该是有一些疑点的。这些疑点倒不是对于政策发布的真实性产生什么怀疑，而是对里面所涉及到的一些专有名词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 对，嗯，因为这个确实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嘛， 是吧？ 对 啊，那我就来具体的问一问，好吧？咱先不说什么是以房养老，咱先问的是什么叫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 那其实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以房养老的一个官方的或者说一个在产品上的一个全称。 哦，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说到我们解读啊，这个词叫我们叫管它叫做逆向或者反向的抵押一个养老。 嗯， 那我们就先要说这个是逆，那正的是什么？正的应该是我们从银行或者从我们的金融机构啊，可能通过我们的信用或者通过我们的比如说咱们的公积金啊，等等这种东西去把钱啊提出来，然后去交我们的房贷去买房， 这个是正向的， 这是正向的。 嗯， 但是我们这种逆向或者说反向的这种我们的应该就是一种金融产品嘛，要做的其实就是把我们的房子可以说是抵押给保险公司，然后从他那儿按照比例按照规定的来提取出，我们可以按照一个月或者怎么样去领这个钱来帮助我们进行一个养老。 哦，大概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对， 把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 对， 然后从保险公司比如说以月或者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来得到一些现金，得到一些钱，对不对？ 对。 那问题就是我把这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 对， 我还能收回来吗？ 我们先说什么样的人啊可以把这个房抵押给保险公司。 嗯， 因为这也是咱们消费者特别在意看重的这个。 嗯， 首先你得有房，对吧？ 嗯，我得有房，没错。 你得有房。 嗯， 其次呢，这个房啊不能有贷款。 不能有贷款。 对， 必须已经付清了。 对，而且你是完全呢就是有这个房的处理的权，也就是这个房产证上，就是比如说我如果要做这个操作的话，那这个房产证上只有我， 有且仅有你的名字， 有且仅有我的名字。 嗯， 并且我的年龄啊，按照咱们现在是推行的这个新的这个办法，60岁到85岁之间。 哦，就其实作为咱们现在，即便手里有房，即便只有咱们的名字，这都是不可以的。 那咱们还年轻嘛， 必须得是60到85，60到85之间。 对， 嗯， 然后才可以进行这个操作。 嗯， 那么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啊，比如我们已经根据我们的房产，根据我们的年龄，还有根据我们这个房屋价值进行核算，这保险公司已经定好了，合同当中比如每个月给你比如我们说5000块钱， 5000， 然后我可能领了一段时间，像刚才主持人所说，万一我反悔了，可以反悔， 可以反悔， 可以反悔。 嗯， 但是反悔首先你要把保险公司给你养老这钱总额 你还给人家， 嗯， 然后还会有一个违约的这么一个补偿，但具体的补偿的金额也在条款当中是极个性化的。 嗯，那其实我还是代表一部分的这个老百姓来说哈， 啊， 这个我没太明白，我把房押给保险公司，然后我能从保险公司得到钱， 那钱 我这个抵押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呢？我怎么就抵押给他？这房子我是给了他呢，还是这房子还算是我自己的呢？ 这个房啊，比如就拿我说吧，比如我是一个老年人了， 嗯， 我现在把这房给保险公司了， 哎， 但是这个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还有这经营的权还都在我自己身上， 就我抵押给他我还是一样能住在这儿的。 对， 嗯， 什么时候就这个房的使用权处分权交给保险公司了呢？ 嗯， 就是这个去办这个手续了，老年人身故之后。 哦，身故之后这个房子就等于给了保险公司了。 给了保险公司了。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这个首先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它跟这个房子的这个产权是没有关系的 啊。对对对， 不管是50年或者70年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 有关系的话也是关系到具体每个月能够拿到养老金。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呢，作为一个老年人，我把这个房产抵押给保险公司。 对。 那么抵押给他之后，在我还比如说就是 就生存的状态， 生活的状态下的话，哎，我每个月都能领到一笔钱。 对。 但是一旦我身故了，这房子就给了人家了。 就给人家了。 这钱也就到头了。 对。 哦，这样的一个保险产品， 保险产品。 那这样一个保险产品，它针对的是怎样的一些人群呢？首先肯定是老年人了。 对，老年人。 对， 其实针对的，比如像现在说，为什么这个产品现在由这个几个城市的试点推到全国的去试， 嗯， 其实也是在一个试点， 嗯， 在摸索，就是因为可能现在有更多这老年人啊，他是处在要不然就丁克， 嗯， 要不然我们说是这个失独。 嗯 这种状态， 嗯， 等于没有人去赡养他， 嗯， 但可能还会有一些极特殊的情况，就子女不孝顺或者怎么样， 嗯， 等于这个老年人啊，他现在只有这么一处房产， 嗯， 但是这个房是他自主的住房，他不可能说这个房我不要了， 嗯， 我把他比如或者说这客厅我不要了，我把这客厅变现，用这个钱去养老，所以这个服务其实针对的更多的就是可以自己去处置这个房产。但是却没有这个自我独立的养老能力的老年人。 哦，那我明白了。但实际上啊，说实话，在刚才我们经过这一番盘算之后，我从现在个人的角度来说， 嗯， 这并不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在我看来啊， 嗯， 这个划算的买卖。 为什么呢？ 比如说我现在在北京有一套房，我是一老年人。 老年人。 对不对？我把这房抵押给保险公司，他每个月按照我这个房子他自己核算的这么一个公式吧， 对， 每个月给我一笔钱，这个钱你刚才就说了，本来就说比如说哪怕是每个月5000，对不对？ 对， 我每个月5000，我从60岁开始，我到85岁，我差不多25年，每年的话大概是多少钱？一个月5000，一年的话12×5是个6万， 6万， 对吧？ 当然这5000肯定在北京这个，因为现在据我了解啊， 嗯嗯， 这可能在杭州做的比较多， 是， 但是在北京这个房价肯定是不一样的。 杭州房价也不便宜啊， 对, 对不对？咱们比如说就一年6万，如果20年的话，20×6，120万， 对， 对不对？现在但凡包括杭州也好，北京也好，你拿一套房，200万是挡不住的，对不对？ 500万我觉得都挡不住了，对 吧？那所以我何不把这套房直接出售呢？我出售之后，我不是有一笔更大的钱，那我用起来不是更加的灵活了吗？ 我考虑到这个问题。 对啊， 当时我在跟这个保险行业的朋友一起在聊的时候啊， 嗯， 那首先说这个，如果一个月给5000块钱， 嗯， 这买卖我肯定也不干。 不干。 但是保险公司肯定会给你核算到一个啊，就你觉得能接受的这个金额。 你能够接受的金额。 对。 嗯。 但是这个金额在核算之后，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其实当时我也有这个疑问。 嗯。 要不然我就把它卖了之后，我自己去养老院， 嗯， 要不然就是我可能再把这个房租出去，比如我一个大房子， 对， 我租出去之后我再换一个小房子， 嗯， 但是这款产品为什么说是跟保险公司要去一起开发合作呢？就是因为这个保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嗯， 就是稳定， 对， 一旦跟你签完合同之后，保证你的现金流， 嗯， 规定时间，规定地点，给你转一笔钱， 嗯。这个是我相信的，我包括我觉得可能对于老百姓来说，对于保险这样一个行业，特别是一些大型的保险公司， 嗯， 这个信任度还是有的。 对， 但这个还是始终让我无法，就是说， 接受这样的一个事情，或者理解它的优点在哪？你再给我们多介绍介绍关于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以房养老，它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哪些优惠，或者还有哪些优势的方面？ 其实就是稳定吧， 就是 因为我们在考虑的时候，你像比如说啊，我们把大房子租出去了，租出去之后，我们住了一个可能小房子，或者请了一个保姆呀、啊，或者说请了一个护工，就这种情况。但是这种情况一旦啊，你租出去那个房子，比如说跟那租赁公司或者那种就是我们的地产公司，如果一旦出现了，比如说纠纷，或者说没有租出去，中间断档了，那你的收入也就断了，等于你养老的这个补充的来源就出现了问题了， 那我们还是来聊一聊关于这样的一款保险产品吧。我们从一些区分上或者从一些对比上来了解它 啊，可以。 比如说就是以房养老，这个和普通我们的一些接触到的寿险产品，它本身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就像主持人说的嘛，前面我说的可能是这款产品的这个优点。那这款产品呢，我也不是去开发它的，我也不是销售它、代理它的。在研究过程当中呢，或者说学习过程当中，也确实发现，这款产品还有许多要提升的点。那比如说，就跟我们普通这个保险产品相比啊，它最大的不同其实也是不稳定性。 也是不稳定性。刚才说稳定性，那 稳 定 性就是一旦合同签了。就是合同一旦签了肯定就稳定，但是如何把这个合同签下来，其实有许多的不稳定的这个因素在里边。 你详细跟我们来说一说。 比如说如果我们那个跟保险公司啊去签一份这正常的普通的这种寿险的合同，那么其实你和保险公司都特别知道自己的义务和责任是什么。我每月要给公司交多少钱，一旦我出现了什么样的风险，公司要给我多少钱。但是像这都已经定好了嘛，但是像我们这种以房养老就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不稳定因素，就是房价。 房价 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它是涨还是跌，这问题就大了。因为我们现在比如说今年2018年啊， 对， 我这房比如说300万，我现在要300万签给你，如果十年之后这个房涨到600万了，那肯定作为老年来说他心里不平衡，就吃亏 了 嘛。 这 都不是心里不平衡了，这个收益上出现问题了。但是如果反过来，这个房现在300万，但是当老年人身故的时候，这个 十年之后吧， 十年之后，这房变100万了，那保险公司纯赔， 你信吗？ 这个情况咱们就说不准了嘛，对吧？ 是， 对。 但其实就目前咱们实打实的说啊，就目前的这个房子的这个市场来看，应该不会出现300万变100万这样的一个情况，个人感觉。 这个大在这种超一线的大城市，我觉得没有这种问题。 是， 但是如果是在那种比如说小城市，我们现在做的话，这个我也不太懂啊，这个专业这方面，但我觉得会有这个不稳定的因素在里边。 所以从你来看，你觉得这个以房养老它前景如何呢？ 我觉得这个前景特别好，但是它的产品和条款一定要而且是肯定要优化的。 是，因为假如说。作为一个老年人，他购买了这样的一个商业保险，如果你仅仅是每个月给他一定数额的这样的一些钱现金，我觉得这个并不足以吸引人，对不对？我觉得可以，比如说有一些配套的服务，假如说这套房子你抵押给我们了，我们每个月给你点别的东西啊，或者说带您去检查身体啊，或者带您去逛逛公园，对不对？因为相对来说，如果说购买这款保险产品的老年人，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应该是属于一个没有太多人照顾的这么一个情况。 对。 对不对？咱们得针对这样的一个人群。那我觉得这方面是不是也刚才你说到的，就是在日后完善的一个范畴当中呢？ 对。就不光是给钱，或者说我们可以把这钱变成更多的那种贴心的养老的服务。 是。这个我觉得相对来说就比较靠谱了。 对。 啊，那比如说这个保险公司自己开养老院啊，这个东西我觉得也可以来聊一聊嘛。 这个确实在北京，但咱们不提哪家公司了啊，咱们也不给他做广告。但是确实我家里有一个长辈，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其实他也是家里啊有一套房，但是呢他的这个小辈儿都已经移民了，现在在北京就他一个人，一个就这么一个老年人，他就把这个房 就抵押了。 抵押了。 好，具体抵押了之后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咱们稍事休息，先设一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回来再跟大家一起聊。 同学们好。 你有多久没有回到课堂了？ 有多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有多久没和你的老师聊聊天了？9月8日，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听见经典诵读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诵读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9月8日，听桃李芬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雷阵雨，夜间有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22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的财富访谈这样的一个单元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保险培训师李鹏，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以房养老这样的一款保险产品，它的一些具体的详细的内容啊。刚刚上半时段呢，最后我们了解到以房养老，所谓的以房养老这样的一款保险产品，它就是在被保险人满足年龄在60岁到85岁之间，然后在自己的名下有一套独立的房产，而且也是在这个贷款已经完全缴清的前提下，才有资格购买这样的一款保险。怎么来购买呢？就是经过一番审核之后，诶，我把这样的一个房本或者这样的一个房屋的产权抵押给保险公司， 对， 以此获得我每个月从保险公司支取一定的现金， 对， 直到我身故，身故之后这个现金发放自动停止，而我当时抵押给保险公司的这一套房产就归保险公司所有。 对， 实际上也归国家，是这样可以理解吗？ 归公司呀， 归公司， 归保险公司所有了。 那比如说啊，咱们就是多延伸的再多问一下， 哎， 这套房产归到保险公司之后，那保险公司肯定不会说在手里攒一大堆房地产玩。 对， 接下来第二步该怎么处置呢？这些房产， 这个我估计现在还没有人到这一步呢。 那还没有人到这一步啊。 但肯定后续的，我觉得应该，我觉得啊，我自己的感觉应该可能会跟比如地产公司合作，或者怎么样的再进行一个产权交易，把它变成那种养老院的模式。 哦，变成养老院的模式，而不是变成再次变成商品房。 哦，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或者进行一个产权的一个置换，比如把这个房给，可能比如我们攒，比如说几百套、几千套。然后我们把这些房的资质换成一个养老院的一个场所，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未来的趋势。 但是无论怎么样都是需要国家的调控的哈。 对， 那咱们来具体再聊一聊哈。刚刚上半时段讲到比如说开这个养老院这样的一些内容，而且你也讲到了一个身边一个具体的例子。 对， 咱们设了一扣，那接下来咱们把这扣解开接着往下讲吧。 对，就是家里那位长辈嘛， 那 身边其实确实是没有年轻人照顾，但是他呢自己有一套独立的住房，所以他呢跟这个保险公司的养老院啊其实签了一个合同，到跟咱们现在所谈的这个以房养老还不太一样，只不过是他把现在这个他自己这个房屋的出租的这个权利，交给了保险公司的这个养老院。 把房屋出租的权利交给了保险公司的养老院，这个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等于说他自己这人不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了，这个房子现在的使用权 交给了这个养老院。 哦，这样， 然后你去出租或者你怎么样去安排都可以，但是我这个人我住到你的养老院里面去。 哦，这样的一种方式等于像现在比如说把房子交给中介这样的一个感觉，很类似。 对对对，就这种。 那我住到你养老院我需要交钱吗？ 这个就是看还需要再交一笔钱。 还需要再给养老院交一笔钱。 对。但是这个去这个养老院，如果你不把这个房子给这个养老院的话，你单独给他交钱他是不让你去的。 啊，必须是我得把房子在他那儿抵押， 对， 然后我再给他交钱才能住。 对。 那刚才讲到我是以这个房租房的这样的一个形式抵押给了保险公司。 对。 那这个房租归谁？ 房租归保险公司的养老院了。等于说你交了一份钱是门票。但是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它就是成本这么高呢？是因为我在去的时候我感觉那个养老院真的是，我感觉啊，比咱们现在反正起码比我现在的生活条件要高得多得多。 高得多得多哈。 对。 咱先不说这养老院的条件到底是有多好，算笔账，我把这房抵押给保险公司。 对。 然后我这房是以房租房的形式抵押给他。 对。 然后每个月他租出去，这钱拿不到我手上， 对， 全部给保险公司。 对， 我住在他的养老院，我还得给他再交钱。 对，再交每个月的钱。 那我图什么呢？ 就是图好的一个环境呗。我感觉其实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如果你在家，你没有那么好的，就我们先说这个自然环境。 嗯， 可能有许多那个应该就叫做老伙伴了吧。 嗯， 在一起。比一个人单独在一个房子里这么闷着，肯定就是我觉得对于不管是身心来说都要更健康。 嗯， 第二就是养老院提供的这个医疗的环境确实是太棒了。 但是你想啊，刚才我们也讲到，我们之所以购买这款保险，或者说他所针对的这个被保险人，他是有一定特殊性的。什么特殊性呢？他没有人照顾，对不对？ 对。 作为60岁到85岁这样一个年龄段的老人来说，他之所以想要把这个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去购买以房养老这样的一个保险，也是因为一他没人照顾，二他没有经济来源， 对， 对不对？我都把房子租给了抵押给了保险公司了，我哪里还有钱按每个月那样的去交所住的这个养老院的这个月租呢？ 这是两个产品，咱们现在说的是两个产品， 两个产品， 对对对，咱们那个我说的我家里的那种情况啊，是他怎么说呢？就是他经济能力已经很强了。就是他有这个经济实力，然后他这个钱他等于想花钱享受一个更好的服务。 嗯， 但是咱们现在所谈的这个就是这个以房养老这款，现在国家支持推出这款产品啊，是这个房虽然这个最后这个处分的权利给保险公司了，但我人还是住在这儿，你不能让我去养老院。你给我这个钱，我可以选择去养老院，我可以选择自己还住在这儿。那如果在这种情况，最优的解决方法啊，其实我感觉就是我可以挣两份钱。 怎么讲？ 第一份钱就是我把这个房当我身故之后的这个处分权交给保险公司了。 嗯， 那他每个月先比如说给我几千块钱。 嗯， 然后我拿这几千块钱我再把这个房租出去。 哦，明白。 租出去这个钱也是我的，我可以拿两份钱再去选择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 是，这个虽然说起来或者操作起来比较复杂，但确实也是一个方法。 对， 这个是等于说我把这个房子的产权完全抵押给了保险公司。 对。 但是这个跟你刚才说的比如说我只让保险公司来负责我这个房子的租赁还不是一种情况。 对。 那在那种情况当中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哈， 嗯， 我这个把这个房子交给你们，你们拿去租，然后呢我要住到你们这养老院里。 对。 每个月给你们交比如说2000块钱。 嗯。 但是呢我这个房子我觉得这些地段包括它这个房型啊都特别的好。我这个租金呢特别的高， 特别的高。 比如说我一个月这房我可以租到10000，那我是不是这10000全部给保险公司，我还得再给他交2000？ 不是，这个在选的时候，因为那个养老院的就这个自己住的那个房子也是有户型平米数的， 是， 你是可以兑换的。 嗯， 像我那长辈他住的那个就是60平米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一居室。 嗯， 可以进行一对话。那如果你这个房比如说我们说要是可能比如说环境不太好，位置不太好，那你可能交的钱就要多一点。 嗯， 但是如果你这个房已经特别特别高级了， 嗯， 就我们说可能就超出许多，那你可能交的钱就非常非常少了。 但是必须得交吗？ 必须得交钱。 不管我的这个房有多么好或者租金有多么高，我还必须再给保险公司交钱每个月。 我当时了解到是这样情况，但我可以后续再了解。 对对对对对。 他有许多而且我们就说那个他在哪儿呢？ 就是他奢侈啊，或者说这高消费在哪儿呢？ 嗯， 那天我了解完之后，我也觉得确实， 嗯， 当然经济实力人家在那儿啊。 嗯嗯嗯。 所有交的钱，包括我们这个房的钱，只是住的钱，但是吃饭跟玩儿单花钱。 吃饭跟玩还有单花钱， 全是单花钱， 俨然一个度假山庄了，是吧？ 就这种感觉。 咱这儿也就先不了解他的这个养老院到底是高端到怎么样的一种程度。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从实际出发这样来说的话，作为60岁到85岁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人群来说，他可能对于这些休闲以及娱乐的项目也并不能接受多少。 对， 对不对？所以这儿一直是我一个挺大的一个疑问的哈。 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现在所讲的这款以房养老的产品啊，其实有一个特别，我觉得特别人性化的一点。 嗯， 这个也是我在跟家里人聊完之后啊，我觉得可能是我作为咱们作为年轻人， 嗯， 可能容易忽视的一个点。 嗯， 就是许多老年人他是不希望换地方的。 不希望换地方。 对。 嗯， 不管我可能身体可能不太方便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这么多年了我都住在我自己这个房子里。 嗯， 那我希望能够一直住下去。 嗯， 嗯， 住到最后。 好，那比如说对于这个房屋价值的估算，包括长寿风险的一个计算，保险公司的精算要求更高了是吗？在这个过程当中 是非常高的。 嗯， 而且这款产品不像我们以前说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一个年龄一个性别我们就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保障的这个额度或者说成本， 嗯， 这款产品是极其个性化的， 极其个性化。 对， 对，能感觉出来， 一定要每一个人都要经过这个测算。 嗯， 每一个人我保证哪怕他们的年龄怎么样都一样，但是因为他们的房屋肯定成本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都是单独测算的。 嗯，那测算完了之后得出来的结果是更有利于保险公司呢，还是更有利于老百姓呢？你觉得？ 那我觉得以保险公司来说肯定要做这种不赔本的买卖嘛。 嗯， 对吧？ 但实际上我们现在以这个以房养老现在就是已经从这个原来的试点城市已经扩大到全国开展了，对吧？ 对。 但是从实际效果我们有一个数据来看，目前可以说购买这款保险的人还不多，还不是特别多。 对，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是我觉得首先啊，这个虽然可能在就是养老比较困难的人， 嗯， 在未来我觉得会越来越多。 嗯， 但是现在这种人可能还没有爆发。 嗯， 可能更多的都是有子女， 嗯， 来给我们做一个养老。所以就这种，我觉得这个如果做这种以房养老啊，其实就是最后一条路了。 嗯， 可能要走最后一条路的人还没有那么多。 嗯， 第二呢，其实就是我说的，这是客户和保险公司之间都对这个事情啊不确定性太看重了。 客户不确定我理解，保险公司为什么还不确定？他既然推了这款产品，他为什么还不确定呢？ 因为他跟客户其实是一件事儿嘛。 嗯， 这老百姓怕这房给你之后过五年房价翻倍了。 嗯， 保险公司怕这个房我钱已经给你了。 嗯， 但是呢到时候我收房的时候这个房价一下要是赔了， 嗯， 怎么办？所以大家都在考虑这个问题。 嗯，所以其实对于你刚才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觉得可能也是分地区吧，对不对？ 我觉得有分地区 分城市， 对，看那个房价稳不稳固。 对，就目前来说比较一线的城市北京上海这样的一些城市来说，如果说这款保险真的是出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更有利于的还是保险公司吧。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啊， 嗯， 肯定老年人要我说咱们老百姓啊也都不傻。 嗯， 一看这个钱一核算出来，如果到时候要估算一下，比如20年， 嗯， 我觉得差不多吧。 嗯， 这20年如果这个像咱们所说的这房值500万， 嗯， 但是你就给我200-300万，那我觉得这再接受起来肯定这款产品就卖不出去了。 对。如果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是这样的哈，就像你刚才说的，20年，我把这房，比如说现在看它的这个价值是500万，20年，那我肯定跟你要商量一个20年，你总共我如果都活到20年，你总共要给我的一个钱数，对不 对， 对？最起码这个钱数不能低于500万。 如果要是500万的话啊， 嗯， 那我想保险公司可能也不一定能够，这是肯定不能够答应的 哦， 肯定是答应不了。因为咱们消费者，普通消费者去看这个房屋的价值，跟金融机构去看这个房屋的价值，肯定角度是不一样的。 是，肯定的。 所以如果现在这个价值，我的感觉啊，当然也跟这个做地产一朋友瞎聊， 嗯， 这个完全没有任何参考性啊， 嗯， 就是分享出来，基本上打一个6.5折到7折。 就是在总房价的前提下打一个 6.5 折到7折是他这20年要给你的一个钱数。 不是，这个是他对，这不是他给你的钱数，这个是他对于这个房产的价值的一个认识。这还不是他给你的钱，他是认为这个比如说我们说100万啊，他可能觉得这房就值70万。但是这70万他不会，肯定不会都给你的。 哦，等于他本身就这个房子它的这个 估 值， 估值的价格 都要打一个折扣， 都要打， 然后在打这个折扣的前提下还要再打一个折扣才能给到我们购买这款保险的保险人。 对， 那这个可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就更不划算了。 所以这个只是一个试行嘛， 嗯， 到时候肯定是要优化要改进的。 没错啊，今天在直播间呢，我们跟保险培训师李鹏一直在关注的就是一款以房养老的保险，也是因为日前这个银保监会发布的一个关于扩大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开展范围的通知啊，关于这样的一款保险产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析分析，也是希望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个老百姓的一些真实的愿望以及真实的一些意图，以及分析出这款保险产品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对， 那接下来咱们继续来说一说，既然说到了这个养老的产品哈，能不能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的养老产品又包括哪几类，而且什么样的人可以买，交多少钱，又怎么来领钱呢？ 对，其实这个我觉得啊才是今天咱们能够分享给咱们消费者的一个重点。 嗯， 因为像这种我说了咱们的这个以房养老啊， 嗯， 这第一呢是试行，第二不是所有人都适用。 是， 如果要是真正的想要为我们的养老做一个资金的补充，那我觉得还是应该参考我们现在市场上已经非常成熟的这种保险产品。 同意。 就可以。 嗯， 那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这种现在主要就是还是像我说固定时间固定金额那种领取类的产品是我们做养老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嗯，那这样的一款保险产品什么样的人可以买呢？ 从小到大都可以买，基本上是60岁以前28天以上60岁以下的人都可以购买这种产品。 嗯，那需要交多少钱呢？ 现在这种产品我们有3年交、5年交、10年交，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档。 嗯， 那最低的现在我了解到的产品应该是，如果3年交，一年呢大概交3到5万。 嗯， 这个保险金额啊， 就比如说交5万吧，3年交。 对， 嗯， 交15万。 嗯，然后呢？ 然后开始领取。 领取是怎么一个领取的形式？ 这个领取呢，就是我提醒咱们消费者啊，就是你可以观察注意，有的时候啊，这种领取是按照你所交的年交保费进行一个领取，比如年交保费的百分比， 嗯， 然后一年或者两年领一次。但有的时候啊，它是按照我们的保额来进行一个领取。 嗯， 但如果是我们那种保障类产品，如果我的保费是10000块钱， 嗯， 那我的保额可能能做到比如30万甚至40万， 嗯， 这是一个扩大嘛。 嗯， 但是像我们这种理财的啊，这种养老的领取的产品，它的保额是比保费要低的。 保额是比保费要低的。 对， 也就是说我交的钱是要比拿到的钱多的。 你拿到的钱肯定是比、 啊、拿到的钱啊，保额比保费要低。 对、 嗯、 比如说我们要说举例子，比如我们要一年交3万块钱啊， 嗯嗯嗯， 这是交的保费， 嗯， 那你的保额可能也就不会超过2万块钱，可能比如说15000-16700， 啊，就等于说还是我交的钱多嘛， 交的钱多，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有的产品是按照保费领，有的产品是按照保额领， 嗯， 对， 这是更嗯，你说， 但是基本上啊，就是我现在特别知道主持人的表情，现在要问我的是什么， 是是是， 怎么回本，怎么领取，对吧？ 是啊是啊，嗯， 基本上啊，十年。但这个数不太准确，这是我自己预估的，差不多、 嗯嗯、 每款产品不一样。你这个产品买完之后十年，从第11年开始你领的钱就已经超过你交的钱了。 嗯，那我明白了，就是刚开始可能是比较那个什么的， 领的比较少， 十年之后就会超过了。 对， 但这个其实也要算到这个比如说通货膨胀等等、 通货，对，通货膨胀很重要。 嗯， 对， 通货膨胀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趋势呢，这个通货膨胀、啊、肯定是这么一个现状， 是 那可能以后我们这个钱购买力啊会降低， 嗯， 那所以我给各位的建议就是，这种理财型的产品，你不要说想通过一次购买，或者我们就这3年买这一款产品解决你养老的问题， 嗯， 我觉得这不现实， 嗯，所以应该怎么样呢？ 所以应该随着如果通货膨胀之后购买力下降，我们的收入肯定就会提升， 对， 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逐步的 可能我给各位建议啊，就是我们每十年，给自己选择购买一个我们这种理财型的养老的产品。 每十年。 对。 嗯。 而且这种产品跟我们的年龄啊没有要求了。就你小时候买跟你上岁数买，你领的钱跟你花的钱是一样的。 明白。 不像我们这种保障产品，越岁数越大买越吃亏。 嗯。那刚才除了你提到的这一款养老产品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养老产品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那这个是我们从保险角度去说的啊，这款产品。另外呢，我觉得从整个金融产品角度来说，我觉得如果我们要想做养老的话，就一定要找那种低收益低风险的产品。 低收益低风险的产品。 对。 嗯。 因为这种是一定要时间非常长的。 嗯。 千万不要去选择，因为我身边有一些朋友要通过基金跟股票来养老。 嗯。 那我觉得如果除非你能力真的是天选之人啊， 否则的话这个养老效果可能不会太好。 是吧？ 对。 那刚才我们也讲到了养老成本与这个通货膨胀应该怎么样衡量和比较哈。 对。我就是会建议各位每十年整理一下你的养老计划。 是。那比如说在选购不同产品的时候，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群应该有哪些注意事项？ 这注意事项其实就一点。就是这种产品我们说了它交费期非常短。 交费期很短。 可能正常我们就交三年，你的这次整个购买行为就结束了。但是也相对应的我们的保费可能就要高一点。它不像我们买那种保障类产品可能万八千的就能交上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保证自己的资金是能够充足的把这几年的钱都交上。这个是我见过有许多啊，就我身边的这个朋友或者我们的业务员同学的客户出现这问题。就是可能就差最后这一次或者两次了，那真是交不上了。 是。 那这样的话，你如果这一段的话，你等于前面所有交的钱 白交了。 白交了。这真是白交了。 所以大家还是要合理的规划好自己的这样一个资金哈。 对。因为它就是属于交费期短，但是交费的压力可能会比我们的保障类产品啊要大一点。 明白了。说完了很多这个概念方面的东西啊，接下来进入到一个案例。 哎。 问问你哈。听众李先生询问，自己现在50岁已经病退，目前呢每月收入是5000元左右，女儿在国外，他想考虑以房养老这种养老方式，但是目前呢他关注到一款产品每个月的收入才3000多块钱，按照现在的房价他得活到100岁才能所谓的收回房价的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如果有首先有这种想法李先生，那我就建议他再等等。 再等等，为什么呢？ 对，因为这样买完之后，他是从这个理财的角度来说，他亏了。 是啊， 对，但是如果从养老的角度来说，这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观念要去，当然也不是说光让李先生去调整这个产品。我相信啊，在后续啊，肯定也会再有一个进步。同时这边有一个细节，刚才我在听到，孩子现在在国外， 没错。 如果要想选择这种以房养老的产品，一定要跟子女做好充分的沟通。 对呀，这个事情必须就是说，虽然说这个房本上写的有且仅有您一个人的名字， 对， 但是其实如果说家里还有其他成员的话，这个也是一个家庭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对， 所以如果说这个事情啊，只是你个人决定啊，跟家人并没有商量的话，往后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保险公司也只会按照白纸黑字的这个合同来履行的。 对， 对不对？ 对。 而且我觉得就于李先生这样的一个问题来说，目前他每个月还有5000元的收入。 对。 那把这个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每个月收入才3000块钱，确实可能对于他这个情况来说不是那么的合适哈。 从理财角度来说肯定是不合适。但是从养老角度来说我可以考虑。对。 为什么呢？ 就是可以多观察再考虑嘛。但是现在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啊，我觉得之所以其实刚才主持人咱们在讨论了这么长时间，就到底是亏不亏，赔不赔，赚不赚，可能我们还是把这款产品啊变成了一款投资，或者说想让它挣钱，或者说是收益。 对啊，因为它能给的只有钱 啊。对。 对啊，那我肯定是想让这个钱的最大化， 钱多钱少的， 对啊对啊， 这个问题嘛。但是可能我觉得我考虑更多的角度啊，是还是从这个稳定的一个养老的一个资金的补充， 养老的资金补充来说。 对。 我大概能明白你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未来谁都说不准，天有不测风云，对不对？如果说 就现在的目前的形势来看，可能你没办法预测到十年之后会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对， 你可能会有一个自己的预测，但你的预测未必会成为现实。 对， 如果现实跟你的预测不一样，到时候慌了手脚，咱们赌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对，这就是保险的一大特点嘛，对吧？就是以小博大。 嗯，明白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跟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聊这个关于以房养老这样一款产品啊，就我们个人的一些观点以及一些疑问。当然了，我们这样的一些观点和疑问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人的看法，也不能说我们就已经是非常全面或者彻底或者深入的了解了这款产品所有的优缺点。 对， 只是在节目当中就这样的一个保险方面的一个全新的产品或者一个全新的热点，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对， 时间也过得很快啊，非常感谢李鹏今天做客直播间来参与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也是希望呢以后在节目当中能够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一些关于保险的新鲜的热点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倒不是说在节目当中就给您一条就像是指路明灯一样告诉您这个保险好还是不好，只不过通过我们的一些啊，从听众那儿得来的一些疑问呢， 对， 或者说跟专业人士的一些专业数据进行一些对比，让大家更加全面的了解到这样的一款产品。 对， 好的，感谢李鹏，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我是浩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最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用热食调味品，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就像一颗洋葱。